哎呦，记住了。 哎，你好。 啊，也真的，真是这这真亲人呢。 啊啊。 嗯，我跟你说说，咱们都主要也是忒忙，你多忙哎，真是没那个时间呢。 啊。 那个，咱们我把你主要的说说。 嗯。 我跟你说说吧，我呗，从我是以前属于保定市，我那个腿、左腿，又麻又疼，从我们本县这儿敲，他给他说是那个风湿性不是，神经性那个膜，腿疼， 神经性的腿疼，坐骨神经， 他说坐骨神经，他给我开的半月的膏药，还有吃药。连吃药带贴膏药，一点消炎都没有，没见功，还是疼，之后我都听咱们那瞎子，听那个讲课，听那个你讲课呗，讲课说徐主任说话，还有那个真实可靠，多开了半月的药，哎。你猜不着徐主任 了，怎么着呢？ 我怎么相信呢？真是真的这模样，都见效了。 见效了， 半月的药我都减轻，也一般子，疼了不疼的， 不疼了， 疼的都是都减轻一般子， 减轻， 连那麻整个麻到脚尖儿，脚尖儿到这大腿尖儿。全麻哟，麻又疼，那疼呗，我那抽筋的疼，太疼，半月的药物吃完了之后，一点也不疼的。 也就是说，中医的治排休，您刚刚用了治药，已经全都不疼了，不错。 哎呦，真的笑我就，没笑我们那小子他也给我那都说哟，往咋说我拿要么宣传都说，真是真疼。人真是您说话有信用，都是好，都说 您觉得就是好，真诚， 哎呦，说好了我，什么有脑动脉硬化啊，颈动脉斑块，这脑血管不好呗， 血浆不好， 那个血脂也有点高，我打这吃这，睡眠，各方面都减轻，各方面哪都叫做痛快了，吃饭上午，大小便都挺顺畅， 大小便都挺顺畅，哈哈，太好了， 吃饭吃得香，什么都吃得稀溜。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？ 我快80了呀，我78了，今年 78了。您看您这个状态这么好，能吃能睡能走，是不是？ 能走，什么都干。哎，我还种地呢。 还种地呢？ 我们是农村， 农村，农村啊啊。现在您种地没问题了，对不对呀？ 哎，腿好， 腿好的就没事了。 我做我做徐主任呢。健康长寿，永保万年。 好，谢谢。 我们福建老百姓都痛快。 哎，好， 感谢 哎， 感谢你好， 不谢，好，再见，哎。 提醒一下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，400-108-1661，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你好。 哎，请讲。哎，你好，请说。 你主持人吧？ 我徐桂英，你好啊。 哦，你好，很高兴啊。 啊，有什么问题？ 很荣幸的。 啊，很荣幸啊。有什么问题想问我？您说啊。 我想 啊。 我每天都听你的广播啊。 啊。 想用你们的那个。 好，这个您只要打电话报名就行了，跟他们定就可以了，好吗？ 好， 那接下来说说您的病，什么病啊？ 好，我是安徽的 啊，